险滩，道路曲折无疑，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他的踪迹，却见仿佛依稀，水中伫立，绿草苍苍，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水一 请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 Mirror,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? 我其实走不进去，你也出不来。如果你对我方便，我就给你爱。你看见我表情到底是纯洁或是坏，不明白。贪心的男人总是希望你有天使的脸孔和魔鬼的身材。 魔镜魔镜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Who's the

清晨过了一半，还会为失恋感伤， 为失恋感伤。 隔天人大方，装作自己毫发无伤。唱到一半才发现失去对象， 失去对象。 整理行囊却发现没权利流浪，爱到一半实在太感伤，没有勇气再爱一场。不免有感叹，日记写了一半就没话讲。没有爱人想想也无妨，悠哉悠哉独享周末时光，不用再等候电话，不用费心想念他，不然时间多出了一半。 虽然之家2018第十一届品牌女性高峰论坛20日在京举办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、全国妇联原主席顾秀莲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位女院长孙其祥，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，高铁复兴号 CR400AF 总设计师梁建英，居然之家集团公司常务副总裁任成等著名品牌女性莅临峰会。 收了行李，下个星期要去英国。好遥远的故事，记得带回来给我。我知道，我想要，却又不敢对你说，因为我已改变太多。准备换工作，好，你开始了新的恋情，有一些困惑。我知道你想要，却又不敢对我说，因为你改变太多。